心，就刻一出爱存在的纪念品，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用梦想创造未来，用激情点亮人生， 用自信活出真我，用实力感染世界。 博览百态，展北航新风貌； 纵论万象，品学子真性情。 大家好，这里是北航广播新生代， 我是今天的主播宋迪， 我是主播楚玉鹏。 20岁是个很特别的年纪，当我年龄十位数的那个一悄悄溜走的那一刻，另一个世界的把手轻轻旋转了一下。不能再凭借十几岁带给来的任性又无知的特权，好像能拿一腔热血单枪匹马闯世界。面试、实习、读研、毕业、工作，这些在十几岁看起来遥远又俗气的字眼，慢慢的在生活中浮现出来。我甚至开始考虑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程又青描述的那些初老症状。 所以在这个所谓只需要安心读书，用家里的经济支撑诗和远方的年纪，我们到底在焦虑什么？ 其中的原因也许可以概括成一个词， peer pressure。 我越往前走越觉得，有时候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高考给千千万万的少年提供了一个密闭的空间，你只有一条路，不管乐意不乐意，艰难不艰难，你都得往前走。所以那些日子里，心里秉持着越努力越幸运的想法，把嘈杂世界的声音关掉，用尽每一分钟去多做一道题，多背会一个单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路上，没有时间，也不想回头看，只能闭着眼睛咬牙向前走。你知道吗？我不止一次在高中同学的笔记本上见过那句话，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那个时刻的 peer pressure 仅仅来自于分数，这个单一的标准把大大的世界全部简单化了。 高考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世界，大到让人眼花缭乱。在猝不及防的时候，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多面体，于是你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厉害的人，他们有耀眼的成绩，丰富的公益经历，会某种乐器，在你还在背高考单词的时候就拿到了雅思或者托福的高分，他们有不错的家庭条件和令人艳羡的人际交往能力， 他们真诚善良，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好看。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美好的品质全部在一个人身上展现了。 高考之后，你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了无数条跑道，你不知道先要站在哪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前面的人已经跑出去了那么远。好像是中学考试，别人交了卷，你还在苦苦答题。生活逐渐把他不可爱的一面拿出来给你看，并且逐条否定之前他给过你的信条。你没资格拒绝，你也不能拒绝，你只能悉数全收。 有时我们会想，名校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名校可能意味着离成功已经近了一大步，是更高的平台，更广的知识面，也是不一样的人脉资源。但是除了名校带来的那些光环，它也许会带给很多人无用的优越感，甚至有时候会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变得目光短浅，不思进取。上了名校并不等于奋斗的日子已经过去，而是昭示着真正奋斗的日子正要开始。 Well, I was young when I set out. I can hardly remember all the tales that I could tell you if I only could remember. In the fog it is drumming and the new world is coming. All this songI will be humming when the words won't come out. And on a slow boat to China, I will be in the sea. When we get there, we'll see what we'll be. On a slow boat to China, I will be. And we will see when we get there.Now I'm old, I am weathered, my years long and white. I've seen many cold winters on their sleeping arms. And still we go for our fathers, we go for the lost, and still we go ever on into the coming dark. Honestly, ropes and shadows. 说最艰难的永远是当下。 我们开始焦虑悬在头顶的 deadline， 焦虑每一场即将到来的考试， 焦虑身边的人又收到了新的 offer， 而自己信箱里还静静地躺着一封封拒信， 焦虑惨淡的简历， 焦虑越走越快的时间， 焦虑身边的人越来越光芒万丈，而自己默默无闻， 内心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像潮水一样涌来，永远有人比你更聪明，比你更优秀，比你更努力。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变成了一个苍白无力的句子，气若游丝地支撑着那一个个赶 deadline 的黑夜。焦虑的不是能看到的世界有多大，而是在大大的世界里无处安放自己的位置。你知道吗？无限的焦虑会变成一个死循环。 有人说，打败 AlphaGo 最简单的方法是拔掉它的电源。 其实对待焦虑也一样，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有时候我会苦笑，原来高考文综背的那些复杂的东西竟然真的被生活一一验证。在所有人各种微信推送、微博鸡汤告诉你怎样做人生规划的时候，要做的是把这些嘈杂的声音关掉。前路漫漫，瞬息万变，反正没人能陪你颠沛流离，你为什么非要去计划前面的预警繁华？一直信奉着如果有一天我们淹没在人潮里，那是因为没有努力活得丰盛，却又随波逐流，被 peer pressure 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最喜欢陶立夏的几个句子，你渐渐知道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广大，相反它是由你的感知能力所定义。我们三岁时吃到的那块糖和三十岁买到的那块钻是一样的，它们带来的微光般绽放的喜悦是一样的，因为你的心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的答案不在外面的那个世界，而在你的内里，沉潜于你的孤独，终有广阔的那天。如今的世界最缺的是专注，炎夏不言不语吃一球冰激凌，不比环游了整个世界简单。所以专心致志与自己相处，不比拥抱整个宇宙来得 轻。担心面临无数个选择的时候，你要做的是沉下心选定一个，然后努力把它做到极致。 喜欢公益就去参加公益组织，看孩子们最明亮的眼睛，听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收被稚嫩的心包裹的暖意满满的礼物。 喜欢读书就去到一排排的书架间，跟木心聊天，听博尔赫斯讲大道理。所有人都在捡满地的六便士，而你抬头看到了月亮。 喜欢电影就在一个阳光把空气烤得香脆的午后，缩在寝室拉上窗帘，一头钻进重庆森林，数数金城武买了几罐过期的凤梨罐头。我从来都不认可短板理论，因为人们往往会注意的是繁花似锦的一棵不开花的树，是那个在低着头捡六便士的人群里抬起头看月亮的人。每个人的故事都能用一句话讲完， 但是我记得某个浸透着危险海风的晚上，有个姑娘握着一罐啤酒，嘴角上扬着，兴奋又小心翼翼地跟我讲那个初中时代喜欢的男孩子，眼睛像星星一样亮，末了总结了一句，大概第一个喜欢的人最后都不会在一起。我一直记得那个晚上，单单浩瀚宇宙里遇到的其中的一个人呢，调动了无数的语言细胞，微醺了空气，变成我记忆里一夜熠熠生辉的故事。那一刻我觉得他真好看。 大概大多数时候我们焦虑的是因为和大多数人走在同一条路上，挤在同一个评价体系里，为了不被落下，选择去拼命又努力地去触碰评价标准里那条最高的线。在既定好的衡量标准下，所有人都被变成一些数字，隐去了面孔。 去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时间，距离不是距离。 我是主播楚玉鹏， 我是主播宋迪， 北航之声新生代与你相遇在每个黄昏时分。

也放弃承诺，命运自然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笑穿醉梦中我。 试着过好每一天，就像我已经穿越回去那一天一样去享受它，就当它是我非凡却又普通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在穿越时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珍惜这趟不平凡的旅程。一起来听时空恋旅人的主题曲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冰。 爱情是足以焚身的烈火，不管是聪明人还是笨蛋，爱上了都成了飞蛾。谁都知道飞过去会成为灰烬，但那又怎样？百年之后，不管燃烧与否，我们都将成为尘土。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耗尽之后再回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下面请欣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片尾曲《致青春》。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风冷泪冷，痛冷人间喜剧， 我是否找到了你？破碎的梦想，充满了妒忌，回荡着哭泣。还是失去了你？自由的宣言，都成了泡沫般的回忆。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暮光之城》，啄翼之鸟。 And 你要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你的爱人，无论是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他一定会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着的人群，他一一地走过他们，走向你。他一定会怀着满腔的热和目光里沉甸甸的爱，走到你的身边抓紧你。他会迫不及待地走到你的身边，然后拥抱着你疲惫而放心地睡去。他一定会找到你，你要等。下面请欣赏《小时代》插曲，我好想你。 人生如同一场旅行，与不同的人走过不同的路途，这期间有过疏忽即逝的美与温柔，日复一日的消磨，不经意的善意，偶尔的放纵，心中还很犯贱的揣着点理想。路上一个又一个交集，一个人来了又离开，最后大家都归于个体。啤酒喝多了会醉的，菠萝罐头放久了会过期的，感情隔久了会淡化的，理想隔久了也不得不放弃了。我们的人生充满遗憾，但一错再错的故事才精彩。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Wouldn't mind the hanging, but the laying in the grave so long,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 this world. I've been all around Cape Girardeau, parts of Arkansas, all around Cape Girardeau.I got so goddamn hungry I could hide behind a straw.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 this world. Went up on the mountain, there I made my stand. Went up on the mountain.Rifle on my shoulder and a dagger in my hand.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